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已经是星期四啦，没错，也是7月29号。这个七月呢，也快要过完了。在这个月，虽然说过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抓住一些让我们记忆深刻的瞬间，有可能是一场雨，有可能是一阵风，也有可能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温暖的笑容。说的有点抽象哈，不过呢，说到下雨，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此提示一下。那如果要是夜里面加班的，还在路上的朋友，要格外注意安全哟。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来放松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就自从上了夜间节目，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你白天是不是就没事了呢？那是不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就很放松，听听歌，选选歌？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会发现，一天当中我只有下了直播，我才是真正的放松，就那一刻我才会觉得我的时间和我的世界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天当中有什么时候你是觉得自由的，就这个时间纯粹属于你自己，非常非常的惬意，没有任何的焦虑，很欣喜这么一个状态。那来跟我互动吧，依然是老方式，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想看视频呢，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主持人道道。说到今天这个话题，那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林宥嘉《想自由》。 休却追着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是觉得空，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天大楼，渴求自由。 想自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刚才看到用户3180，他说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这种安静的感觉。是的，我今天大家没有发现格外的温柔吗？就是我想试一下这样温柔的跟大家来交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等我下了节目我也去回听一下。 Alice 他说我喜欢这首歌的开头几句，我就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歌词到底是哪几句，然后发现确实写的还是蛮好的。每个人都缺乏着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什么是包袱很多，这个底色是谁调的，完全看不清字体。总之呢确实是这样哈，因为唱的就是当代都市人的一些生活写照，尤其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在摩天大楼想自由。我们每天都很忙，所以呢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很少。就像我刚才的那一些感慨，我总觉得我下了直播之后那个瞬间是特别放松的，因为就是一天当中的事情啊终于告一段落，即便它很晚，即便已经到了第二天，但我依然觉得它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所以为什么我其实经常晚睡，但这样不好啊，熬夜还是很伤身体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一方面呢是就是直播过后那个兴奋的感觉，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然后还有呢就是我想抓紧一切让我自由的时间。当然我也不会熬太晚了，所以白天呢也会起得晚一些。好啦，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看到大家有刚到家的朋友，恭喜你们，因为现在雨又下起来了，所以在路上的朋友呢还是要稍微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在歌声里面体会这样放松的感觉吧。刚才西探说当然是每天一小时听午夜情歌的时候是我最放松最自由。好啦，有你们的喜欢和支持，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这首歌送给我们吧，也送给所有的有情人。 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介绍，想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象你失落的唇印，想象你失语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 这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来自邓紫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就是你们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呢就特别特别的自由。看到山外有山，他说晚上9点以后是我最自由的时间，可以听听音乐，追追剧，看看没有读完的书。好好啊，好惬意，我也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就每次呢，每当我在网上，尤其在微博上看那些家居或者是那些很温暖的图片的时候，然后呢就看到那种橘黄色的小灯光，然后家里是一个人独居，可能是一个女孩子，装扮得很温馨，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虽然说床铺有点乱乱的，但是呢也让人觉得有一种别样的温暖。书桌上开着台灯，捧着一本书，然后旁边放着他喜欢的饮料，还有吃的，然后还有在电脑上追着自己喜欢的剧。哎，我就觉得这一刻简直是太好了，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很向往吧，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自由和享受。哎，好在呢马上就要周末了，我相信大家周末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拥有这样的一段惬意的时光哈。 好，那我们就继续跟大家聊聊天，也继续分享歌曲。今天晚上呢，我选的歌都是让人听完了特别温柔，特别柔软的，非常适合夜晚的。这首歌依然来自房东的猫，昨天就放了他们的所念皆星河，今天再来听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 可爱可恨可有遗憾，是你是他，又与谁相关，细细缓缓轻轻慢慢，是深岁月一去无返。可曾可愿可知冷暖，一回三经又熄灭绚烂，匆匆沉沉簌簌款款，微微诉说不尽波澜。烟窗听风尘，痕迹都黯然，故事悲剧上乘不愉快的夜晚。时间已过，几而被吹散， 非常温柔的房东的猫带来一首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听起来呢就有点甜蜜的狗粮的味道。愚蠢又怎样呢？至少我自己认了，这是心甘情愿。看到小柏发来的淋雨一直走拍了一张照片，哎，很有意境哈，不错不错。还有包括小刚也是拍的午夜昏黄路灯下下过雨的路面，我觉得就是这些照片都会让人觉得很有意境感，就白天和夜晚总是不一样的，就像那首歌的名字白天不懂夜的黑，我觉得好像仔细品品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白天大家都相对来说比较忙很浮躁，就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说在一个休息的状态，你都会觉得哎呀好像总觉得有点静不下来心，然后去思考一些人生啊，或者去想一想很深刻的关于直面内心的一些问题。可是到了夜里呢就不一样了，到了夜间人们总会变得很敏感很安静，也需要去 有人跟自己交流一下，或者说自己跟自己去交流一下，沟通，看看今天过得怎么样，再想想最近自己有哪些好的，有哪些不好的，亦或是一些自己的小情绪，全都可以在夜间爆发出来。看到聊天室里面有新朋友问是不是每天都有呢？是的，午夜情歌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欢迎你常来。下一首歌继续，让我们温柔到底，来自告五人唯一。 爱本质。

他说晚上睡觉之前听听相声，工作间隙听听收音机，周末晚上喝着饮料玩游戏，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刻。还有是不正啊，难道是歪吗？他说深夜下班后在阳台听雨撸猫抽烟听广播的时候，屋子里面只开一个昏黄的小台灯，思绪放空，时间缓慢，只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人。这个有画面感了啊，非常非常的戳到我，因为可能作为猫奴们，听到这个看到撸猫啊听雨啊这种特别惬意的画面都会感同身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夜晚的时候，每当我听到它，我的心都会沉静下来。这首歌就是魏诗莹的《蓉蓉》，也是写给他们家猫的。 我的身体为你造一座暖和，简单的依赖着体温，柔软的舒适和你腼腆的靠拢，打一个我们的宇宙。 蓉蓉来自魏诗莹。养猫的朋友们一定会了解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是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有一个小可爱在瞪着大眼睛等待着你的归来，然后呢冲你特别开心的叫着，虽然说可能是想让你投喂它，但是呢你看到它就会觉得哇，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坏心情都不见了。而且呢，科学研究表明，就是吸猫、撸猫真的是有治愈的那个效果。所以呢，我撸我们家猫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开心。但是它可能并不开心，因为我都是趁它不备的时候抱住，啊猛吸一口，然后就觉得啊，神清气爽，吸猫一时爽，一直吸猫一直爽，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打乱了一下顺序，我们的音乐盲盒还没有出场。那今天呢这个盲盒我觉得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它也不算是大热，不算是特别经典的歌曲，但是呢绝对算是大热歌曲当年的啊。那就来听一下，看看谁手速快。 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你惨惨的泪水 想为你死 Rather 永远被泪水围绕着。 威尼斯的泪来自永邦。永邦好像就这一首歌是特别特别的出圈的，然后一直被记到了现在，当然也很经典了哈。嗯，答对的当然就是山外有山，还有我们的泪落心田啊。今天是黑白双煞，山外有山依然第一个答对。这首歌我昨天就是听一个钢琴伴奏，就是钢琴曲，哎，我就听着听着，一开始只是觉得挺好听的，后来我怎么觉得这个旋律这么熟悉，然后我就想，哎，这是哪一首歌来着，突然被我想起了这首歌《威尼斯的泪》，我说呢，今天必须要把它送出来，就当是一场回忆杀，就当是一场梦，醒来依然很感动。来看看大家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自由。小薇她说，偶尔夜里骑车，一路没车没人，只有路灯下的我和我的影子，那一刻感觉整条马路都属于我，能帅出好几条街去啊，太爽了，太飒了。是这个时候就充满想象，就感觉自己穿越到了偶像剧里面的女主角。又臭又硬的石头他说，当然是事情搞定了的时候最自由。嗯，思思是每天10点钟下班，洗漱完11点以后最放松，哎，刚好就可以听我们的午夜情歌了。好了，大家呢都有自己最自由的时刻，那我们今晚呢也让大家在自由的基础上更加的放飞，更加的放松。下一首我们继续来安安静静的来听，来自许哲佩，白色婚礼。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来分享关于独处。我喜欢独处的真实原因是不用看别人脸色，也不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精神上身体上都很放松。还是喜欢自我消化，好坏都是，独处的时候最自在，好像现在更有社恐的感觉，所以大概我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孤独且自由。我本来就不是喜欢主动的人，尽管灵魂有趣，但我懒得表达，慢热还有些倔。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正常。安静，喜欢独处，三观正，生活里几乎没有暴躁的时刻，不发脾气，但是也不是好脾气的类型。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底线，做一件事前会有充分的准备，非常求稳，只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所以很难接受挑战，也错过了很多机遇，似好似坏。很多人刚认识时会对我产生好感，慢慢发现我的缺点后，他们心里会有落差。这样的人太多了，比如说上学时候的老师们，现在好像更多的就是一些同事和异性。其实我一点也不想这样，但没办法，那就一直保持距离，保持神秘吧。怎么说呢，就是比你想象的深情，也比你以为的要冷漠。听起来有一点矛盾，但实际上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体。真正放松，真正自由的时候，大家就放空吧。 搜寻号，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脸上轻狂和莽撞，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ax Love for ya， 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 ya， 都将朋友圈的 for for 了，被我风凉话的圈子听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的从小就教育我无论如何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慢慢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 放松自慢慢升空，被我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 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经验都堆积，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放松在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 这首歌来自大子放空。我们需要放空，需要自由，需要喘息的瞬间，因为平时生活工作都太过忙碌，有太多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跟我们去沟通，跟我们去打交道。比如说你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然后呢今天哎突然间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然后明天呢要有什么一个什么样的案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去需要你们各司其职。有的时候加班到很晚然后还在赶，就是像甲方啊乙方啊，如果你是甲方可能还好一些，就是我只要看乙方给我呈现出来的东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乙方呢，你要不断的根据甲方的要求改呀改呀改呀，这些时候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包括呢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也是一样，我总是觉得两个人即便再好再相爱，他们始终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难免也会互相干扰，就是你在最爱的人面前依旧不能够做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做自己，就是完完全全独处的时候，我想这一刻也许就是最自由最放松的了。但是呢也有更多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温暖，陌生人的温暖，爱人的温暖，家人的温暖，还有节目的温暖。希望今晚的陪伴也能带给你一丝放松，一丝自由。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晚安吧，我是道道，明天见。最后我们来听金玟岐的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让我们一起携手，明天会更好。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赶着蜡烛上的数字删掉，伴随着身边来往的欢闹，时间像生日蛋糕，一刀一刀被层层围住的心白发又多了几根，每次送来的祝福都那么认真。最初给我唱儿歌的人，你总是不嫌弃我笨，一遍遍地教我直到夕阳时分。算一算你曾陪我的时间是很多，而我陪你的时间每年只有那几天。想一想我们聚少离多，很久未改变，从不舍到疏远，牵挂被分割成碎片，才发现你的耳朵已经渐渐听不见，而我的记忆在你年轻时的脸。翻一翻错过的那些年，才恍然发现从远方到身边，陪伴是回忆的终点。而我的记忆